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ne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呢个8月25日嘅大军阀，咁啊今日咧就诶。啊！我哋个镜头嘅右手边就见到阿云图喎、 哦，摄住先。 啊，咁啊，因为阿龙咧啱啱放工啊，真系攞命啊吓。咁啊，咁啊，所以 梗系多嘢做啦，打风啊。 系啊， 冇翻钟啊，大佬。 系啊，咁所以喂，阿云图你自己打一日风咧，你少咗几多生意啊？喂， 我冇关系、啊，我哋唔翻工最开心、 啊。吓、啊，唔翻工最开心， 可以休息喺屋企瞓下觉。 根据佢同我讲咧，佢而家已经唔系靠咧赚你哋嗰啲佣噶啦，因为一来佣金太低啦。 冇错。 二来呢就係、是、最主要呢就係、是、靠呢佢自己炒嘅啫。每日返去都係自己炒嘅啫。一两个价位即係、就是、 收工㗎 啦。 係咪係呀。咁但係冇产 session 都大镬㗎嘛。 唔係冇关系㗎，冇关系，真係冇关系。因为自己嘅产 session 都好大。 咁即係今嗱其实你香港呢其实都算係好彩㗎啦。其实如果你话即係淨係讲即係呢个天鸽啊呢个风暴嚟讲呢，咁即係当然啦，大家见到好多呢个杏花村又好啊，係咪即係杏花村嘅车主就零舍大镬啦，系嘛？喂，你个车位啊，你200多万嘅，系嘛？你就系月租都4000多蚊嘅，系嘛？你嗰啲管理就系咁样样啦，吓、啊，即系啲去水嗰啲嘢。当然啦，佢可以话啦，哇，咁你10年一遇都唔系净，唔系10年一遇噶，30-40年一遇嘅。今次呢个天鸽系，系嘛？即系撞正咧天文大潮。 喂，我想问啊。木野咧就嗰个保险嘅问题，就系、是、佢最后嘅结论系点样嘅？咁系应该打风呢啲不可抗力嘅因素系冇得赔噶嘛？系嘛？ 唔系即 系系咪啊？ 买全保有得赔。 嗱，首先 全保都未必有得赔嘅。 全保有 不可抗力嘅因素，其实我嗰阵时候识少少呢啲保险嘅概念，就话咧，即系例如话天灾人祸呢个系大规模嘅损伤，或者系需要赔偿嘅话咧，其实咧保险公司都系唔会承包噶嘛。所以我哋就算买保险嘅时候，呢啲咁样嘅。即系嚟话打仗啊、骚乱啊、战争啊、或者系呢个大嘅龙卷风、台风嗰啲，全部都系唔保嘅，系嘛？ 嗯嗯嗯。 我想问一下木野写嗰篇文最后结论系点啫？ 嗱，你其实讲真啦，其实佢最后边一句咧就系咧，即系不能次次都将个波推俾保险公司。 系啊，咁即系同我嘅讲法一样咯。 唔系，但系报纸唔系可能有个法理嘅喺杏花村嘅法理，即刻讲就话喂。即刻佢赔晒， 唔系啊！你好简单啫嘛，即系讲保险呢样嘢啦。你咪的士，其实你老实讲，喺八号风球嘅情况之下，你载嘅客即系有咩危险嘅时候，都系唔保噶啦。点解 charge 你多4-5嚿水？又唔知咩红磡去尖沙咀啊，定系点咁嘅原因啫？系咪啊？ 唔系咁，你讲嗰、那个。即系你话如果你揾食嗰个就另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即系其实你屋宇署啊，即系同埋你话你嗰啲物业啊，嗰啲保险嗰啲嘢咧，咁其实确实咧，即系你永远出事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保险公司同埋嗰个管理公司咧，一定会有个拉锯喺度噶啦，系、嘛？即系你无论即系今次杏花村又好，吓呢一个叫做系红磡呢个星誉门嗰个事件都好，星誉门嗰个事件好易讲啲，因为其实确实呢个系明显嘅人为问题嚟噶，系咪嗰个吊船？ 而家警察系要上去调查噶， 吓、啊、即系佢喂讲真。你成个风球啊，你点样一步一步咁样上？喂，其实系有晒预警噶嘛，系三号风球嘅时候啊，你已经有责任要将佢摆喺呢个天台嗰度固定咗佢，唔俾佢真系条条揈嘅。呢个好明显嘅，所以其实你话管理公司咧喺呢件事上面咧系完全系责无旁贷嘅。咁但系你话呢个杏花村个问题啦，杏花村个问题咧，你究竟即系如果你话一般常识计啦？呢个系个别事件啦，即系非常嘅个别事件啦，定还是系呢、这个即系 恒常嘅問題啦。有啲人話住喺杏花村係嘛，話成日都話即係去水都唔得㗎啦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證明到啦，即係如果你按木野嘅講法啦，即係個保險從業員嘅講法啊，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平時啊，即係證明到嗰個管理上面嘅 check record， 喂，你都係嗰個去水嗰度咧，你搞唔掂嘅，咁你就抵死啦，係咪？咁即係。咁但係讲真啦，即係我作为我哋一般用家嚟讲，喂，我哋係关心赔唔赔到啫。 多数都赔唔到，你唔使諗。就算赔到都好。 垫底费贵囉。 係啊，即係下次你买又贵。 垫底费贵一定係咁㗎啦。 嗯。 同埋跟住就冇人受保㗎啦。即係人哋唔保你㗎啦。因为点解，因为点解个道理话咩不可抗力因素，头先我数咗几样啦。就因为你太大规模嘛。 嗯。 我俾你做保险公司嘅老细，你都唔好搞我啦，系咪？我点赔啊？ 但系你架车派一个人保你咯， 系咪啊？因为嗰个机率系相对少嘅，但系佢一出现嘅时候咧，系你要大规模咁赔偿，我收到你几多钱嘅 premium， 我先可以咁样大规模嘅赔偿咧。 嗯， 系咪啊？ 嗯，咁呢个好明显啦。咁但系讲真啦，即系你香港你都系得呢两单嘢啫， 香港都算好嘅。 跟住你话见到，唉，即系嗰啲咩树，唔系喺你附近啦，系嘛？即系将军澳啊，有棵树躝嚟躝去啊，嗰 啲好小事啫。 吓，咁好小事啫。跟住你见到天秤，系嘛，揈嚟揈去咁样。 天秤揈嚟， 咁啊揈嚟揈去啫。 但系揈嚟揈去嗰单，其实啲人唔好笑啊。其实调翻转头，管理公司真系唔会赔噶。 吓，系嘛？ 又系揾业主办嘅。 但系都系揈嚟揈去啫。咁但系 打烂啲外墙。 我哋如果睇呢一个 喺管理费度俾嘅啫。 我哋如果睇动新闻嗰啲，系嘛？哇，佢之后 cut 个镜头。投落嚟就系、是、去到珠海嗰个揈嚟揈去，嗰唔净止揈嚟揈去啊，系跌交埋落嚟啊嘛，大佬啊，咁嗰个就大镬啦。咁嗱，正正就系今次呢个天鸽嘅冲击咧，你就证明到啦，系嘛？喂，阿边个阿梁振英成日讲啊嘛，系嘛？疾风啊知劲草啊嘛，系嘛？咁你而家你去到咁嘅时候，你咪知道边啲系劲草，边啲系烂草咯，系咪？咁你都好明显啦，嗱。广东呢就好难讲嘅，嗱佢而家佢讲个伤亡数字嚟讲呢，其实都系话俾你听，死嘅人其实都系个位数字嘅啫，亦都冇乜新闻。咁所以呢讲真，即系你作为大陆人呢，你系咁样㗎啦。嗱我哋成日话咩人生而平等喎，呢啲就系、是、啊你而家呢个时候见到。 两个字啦、啊、珠海啲 case 就慢行嘅啫、 啊。即系你做大陆人呢，你就系抵死啲㗎啦，系咪？即系 我觉得大陆其实嗱，即系讲真一句，我觉得大陆嗰啲台风嘅预警是足够的、哦。 是吧， 好明显今次澳门是不足够的、哦 啊。 因为当我们挂暴风球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三个风球在那里叮插过澳门。 嗯。 他亦都没有，当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讲一些片啊，喂温带的时候，当那个潮水涨到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告了沙田或者鲤鱼门，或者甚至乎鲤鱼涌在低水地水位的地方呢，那个潮涨呢是会去到哪个水位，我哋天文台有讲㗎喎。 喂，不如睇一段片，睇睇澳门嗰啲环境先好唔好啊？ 哦，澳门嗰个就 係。係啊，你攞个 introduction 攞咗八分钟，你两条友大佬，我其实就想讲澳门嘅啫呢一次大哥。唉真 係。好啦，去咗先啦。 解放军入城，澳门政府救灾都要扮救兵。天鸽将澳门往日睇唔到嘅嘢逼晒出嚟。除了成街呢啲垃圾之外， 一排收到， 三排收到， 三排收到。 呢度系重灾区十月初五街。 其实呢场咧系人和嚟噶，我觉得完全系。啱啱我喺度行到，行到一半，我真系行唔到，系太臭，真系系太臭，完全系唞唔到气啦，已经。 前面那个散开点，每个两三个人分为小块。 澳门政府风暴后两日向中央要求解放军出动，是回归之后首次入城，主要工作是执垃圾。最少有九架解放军军车入城。 需要我哋去边度？我哋去边度 ？OK， 我一约一千人。 对，大 约 一千人。 啊，约一千人。啊，如果有需要，我哋会增多嘅。 话要先搞掂十月初五街同氹仔基马拉斯大马路。 不行，我现在执行任务，不方便就是。 到晏昼已经清走大部分垃圾，期间至少有两个解放军怀疑中暑，要救护车送走。呢次政府向中央颁救兵，当地人就各有睇法。 讲真嚟讲，都系少于钱，因为我都根本见唔到政府有乜嘢可以做到，系根本冇人出嚟做嘅，全部都系自己自发性嘅，居民自发嘅。同埋自愿團體義工嘅，係失職失聲同埋唔見咗人， 係完全好似失咗蹤咁啊！啲議員， 咁你以前投開邊個議員，會唔會話今次都考慮？ 我以前係冇投過啊，講真。 其實出動一定有用嘅，人手文言多嘅呢啲時候，但係重點係我認為冇一個咁大，我個人認為冇一個咁大嘅需要咯。 順帶一提，港澳駐軍法條文係有分別㗎。澳門解放軍幫手維持治安同救助災害嘅時候，係可以行使同任務相應嘅執法人員權力。香港嘅條文就模糊啲，淨係話可以行使香港法律規定嘅權力。他朝一日，香港會唔會同樣打風都要出動到解放軍？林鄭就話唔會答假設性問題啊。 咁啊，头先林郑就话啦，唔会答假设性嘅问题啦。但系其实你见佢平时咁嚣张嘅样，其实谂到佢心里边可能会讲一句：你系澳门，你太废啫，系咪？即系如果你唔系咁废嘅话，咁咪使乜要即系呢个解放军？ 喂，如果你天灾人祸喺香港一个咁嘅国际城市，即系两嘢就要出动解放军嘅话咧，即系话你自己屎啊，大哥！ 唔系，但系我哋试过嘅，因为我哋试过七三年风。林山嚟倾死系要用英军去铲嘅， 咁嗰次就 嗰一次冇办法，嗰阵时 好多啫。 咁但系我哋讲紧遥想紧五十年前嘅事， 系咪？ 咁你而家见到就系话澳人治澳系几咁即系几咁冇用啦，系嘛？即系嗱，其实你见到嗱，今次咧，你呢一个气象局嘅局长就要落台啦，系嘛？咁当然佢系责无旁贷，佢系抵死嘅呢个人。 喂，咁呢样嘢做得好， 但系算系问责、啊。 喂，我系啦。即系香港发生几大件事都好啦，有边一个局长系因为嗰件事而系即刻落台嘅咧？嗱，当然，即系话说回头，即系澳门咧系好渣嘅，亦都难怪嗰个地方好渣。嗱，我今日再 check 一次维基，我希望维基嗰啲英文都应该系准过中文嘅。喂，大佬，佢无论人类发展指数啊，无论系呢个 GDP 啊，嗰啲嘢全部都好劲噶噃。 喂 ，GDP 第二季增咗百分之十几啊，十一点几啊！ 喂，佢个 GDP 啊，喺佢99年回归之后，系升咗五点几倍， 系啊， 近六倍咁滞。 如果我哋讲 今年第二季都， 如果讲国民收入吓、即系我哋讲个 GNI per capita 吓、即系呢一个咧，国民收入嚟讲，平均收入咧系每人每年咧系六万四千几蚊嘅美金嘅、 但系 如香港咧，香港几多你知唔知？系四万，系四万三千几 嘅 啫。 唔系，但系。即系你睇下呢啲咁嘅表面嘅数字嘅背后，其实系假嘅。即系从今次佢哋啲消防员即系咁骑呢啊，拖成十六钟头先入到去，即系救人啦、啊。跟住系人都估到出翻嚟都大镬噶啦，大哥系嘛？难听啲讲、就 是，死多个啦，而家十个啦。 头先你见到啦，有个解放军系嘛，臭到晕咗。 冇口唔系，但系啲解放军冇口罩噶啦，喺度执垃圾嘅妇女都有口罩戴、 啊，真系好大镬。咁你见到嗰啲即系市民都好无助啊。系嘛？佢话咩？喂，冇噶，全部自交噶咋，全部自发噶啲人。咁你见到喂，点解你解放军都出嚟啦？咁你平时嗰啲差佬咧，系嘛？你澳门系咪有食环嘅咧？去晒边咧？系嘛？喂，大佬啊，你成个澳门，你嗰个人均收入系全球排第十噶。喂，你点解公共服务做到咁扑街噶，咁垃圾噶？ 佢人类发展指数嗰啲唔差噶。 咪咯， 咪所以呢啲咁嘅数字嘅背后咧，先至系因为一次。嘅十号风球系变成睇到个增长咯，成个管治嘅团队都系唔得嘅咯，即系唔好话净系气象局局长嘅问题啦，系咪？嗰条友系净离晒谱啦，大佬香港打爆风球啦，人哋隔篱嗰度已经提醒咗你咯，我哋喂你仲 啱啊？啱啊！ 喂，嗰日我哋星期二啊，好似晏昼到就，如果冇记错。因为 后天都做节目啦， 我哋都收晒风啦， 系咯， 系咪已经翻屋企准备紧防风措施咁滞啦？我哋所有嗰啲管理公司啊、管理处嗰啲全部都 ready 啦，不过又好难怪，你呢个地方即系豆人咁细，仲豆人过香港，其实佢常住人口即系得六啊几万， 唔系咯，好细啊， 加埋即系等于我一个观塘区啊，咁你嗰个人才系确实系难搞噶嘛。系咪你话我哋港人治港咁有七百万，我哋嗰三司十一局定系三司十及几局？我而家系表，我唔记得咗。喂，你话我哋都渣啦，搵啲人出嚟。何况佢个难听呢个豆轮咁细嘅地方，等于我一个观塘区。观塘区好似咁上下人口啫嘛， 但观塘区有我同你啲人才喺度啊。 阿姐，我哋都用唔到咧。喂，所以佢今次 讲嘢啊，大佬，佢哋澳门人唔出声啊，大佬啊， 因为 但系今次肯出声，佢哋 数字嘅背后其实反映到啲乜嘢咧？一政治上， 在当年6667年暴动之后呢，叻嘅人都走晒啦澳门。 啱、嗯、真嘅。 因为成个政治上面都系俾呢一个嘅左派垄断晒噶嘛， 佢、嗯、有欧盟护照嘅，澳门人好好噶， 唔系咁嗰都系十零廿万啫， 移民十零万啊就精英咯，走晒啲精英， 喂佢走晒精英噶嘛，咁剩翻啲咩人啫、嗯？喂，你话嗰度嘅反对派， 嗯、 即系我唔系批评吴国昌啊吓，喺、 嗯、 我的角度，佢保守过呢个张文光添啊，因为佢话张文光系同学嚟噶嘛，大佬，咁啊几捻大镬咧？两个成个反对派。是咪？即系而家系靠嗰班后生嘅啫，苏家豪啊嗰啲嘅咋，大哥。 但系都冇咗声啦，今次。 系咪？喂，咁你系好好严重咯，其实经济上净系靠个赌场。 嗯。 即系阿柳头先喺个股海云图里边都想睇睇呢个嗰几只上市啊。 要啊，要睇股票啊，要睇啦、 啊。系咪？你净系靠一个赌业去维持嗰样嘢？喂、嗯，老实讲，你同我都得噶嘛。嗯系嘛派牌啫嘛，系嘛练习下就得噶啦，推下推下，好似我呢个拥抱咁推下推下得。喂，你嗰个人才咁样去集中，唯一一个即系赚钱嘅来源嘅话咧、 嗯， 其实好危险噶啦， 嗯、 即系好单一嘅你嘅人口嗰个嘅素质嘛、 嗯。 喂，第三，你成个社会其实贫富悬殊都好严重嘅，呢啲数字背后睇到啦、 嗯嗯， 人嘅质素系好麻麻，好麻麻嘅。 系啦，你有冇个滴流效应咧？成日都话啊嘛，系嘛？如果你发展咗嘅话，喂，穷人都唔会少你一份噶嘛。 佢滴到啲咯，系咪？如果唔系，佢点会六万几GDP 啊？你话斋嗰个美金1.8648嘅大佬，即系50万人工个月咧，即系话香港，如果你除翻港纸，大概系40000蚊人工啊，大佬。 好捻劲噶，咁但系问题你问心啊，你问下嗰啲毕业生咧有冇咁多啊？ 梗系冇啦， 其实都系20000蚊嘅啫，你顶尽都系，系嘛？ 仲要去。仲要派牌啊！ 可观有四万，可观3万几4万蚊个月嘅。 吓、啊，咁但系你嗰啲财富系极度集中噶嘛，系嘛、啊？而你讲真，你系有钱之余，你嘅政府系有钱，呢一个毋庸置疑噶嘛。咁政府有钱，你攞嚟做乜呢？你系咪你投资翻你啲公共事业嗰度咧？ 教育咧？ 系咯，你系咪做翻呢啲嘢咧？喂，你一个风打埋嚟， 佢唔系冇散嘅，佢唔系冇投资公共事业。你睇下嗰啲窗玻璃窗，香港够打十号风球咯， 全部震散晒啊！ 啲玻璃烂晒啊！咁点解会咁样啊？ 佢就千几万嗰层楼。 喂，咁即系话公务局喺验收嗰啲玻璃窗嘅时候，原来嗰啲玻璃窗系唔合规格啊嘛？ 有乜理由喺现代呢啲咁样嘅 apartment， 嗰啲玻璃会烂晒？ 一定系谂住以十号风球作为一个建筑嘅标准噶啦。 嗱、啊，我哋而家讲啦，嗱就系呢、這个就系、是、呢个咩嘛？澳门嘅环宇天下嘛， 嗯、 全部碎 Q 晒嘛。 系啊， 咁呢个边个建设商系边个咧？就系、是、中国海外，又系呢个扑街。嗯喂，就系、是、偏就系喺香港嗰啲咩？喂， 原水 原水楼啊，系嘛居屋公屋啊，全部都佢起啊，系嘛？嗰啲 check record 几咁扑街咧，都源源不绝嗰啲嘢系。 你话 佢可以咁扑街，澳门系贪污啊，大佬啊！ 冇官商勾结， 冇可能啊， 系冇可能啦、啊。老实讲，系一个正常理性、法治嘅社会嘅话，呢啲咁嘅中国海外勾捻晒佢啦，你唔好再搞我哋、啊，起码罚你一年。 唔系。 at least 罚你一年以后唔好再投呢啲咁嘅嘢啊，大哥！ 中国海外可以起楼起得好嘅，但系如果能够贪污起到块玻璃唔使咁靓 嘅，咁我梗系 制啦， 我盈利高啲嘛，大佬，我炒都炒好啲啊，大佬啲股价， 佢求其买啲烂嘅玻璃， 喂，屌， 级数唔同嘅玻璃， 即系呢啲真系要讲嘅，大佬，嗱，你中国海外，你系上市公司嚟噶嘛，楼系嘛， 啱啊， 喂，佢有党委噶系嘛，即系你而家你即系等于咧嗱。即系最近啦，即系你而家嗰个嗰啲国企啊，要增设个党委啊，咁你系咪大镬啊？咁你以后证监又好啊，即系我哋啲执法机构又好啊，去查呢啲咁样嘅上市公司系嘛？喂，全部后面有个党委嘅， 顶住。 喂，我哋系咪可以去捉佢违法事问啊？系、 嗯、 嘛？喂，究竟即系如果即系我哋嗰个执法机构有冇？有冇对党有个制衡能力啊？呢个系一个好重、好严重嘅问题。 所以有一句口号咧，今日咧当讲笑又好，讲认真又好咧，就系、是、今日个澳门就明日个香港， 系 越嚟越似香港个抗疫嘅能力系强少少嘅， 强少少。呢、這个是老本因为 人嗰、那个素质，同埋我哋确实人口亦都多啦、嗯，无论 quantity 同埋 quality of labour 都系多啲噶嘛。我哋仲、嗯、有直接啲讲，喂叻嘅人。虽然可以有澳门居留权，都攞晒香港身份证噶啦，喺七八十年代嗰啲个都涌晒落嚟噶啦，系、嘛？淡都系啦，大佬我几个 friend 都系噶啦，全部系本来系澳门人嚟噶， 走晒香港 就走晒嚟香港，肥佬黎都系啦，唔系 Raymond Lai 啊，黎智英啊， 系咩？澳门嚟咁， 先走難嘅時候係先走落去澳門噶嘛，跟住先嚟香港噶嘛，大佬。但係個個係以香港作為最後嘅基地噶嘛，差唔多可以話係。雖然你話到最後都係跳板咁，但係都係嗰度基地啊。喂，所以你澳門有咩人才啫？你客觀分析又好難怪嘅喎，六十幾萬嘅常住人口。系咪啊？即系所谓有澳门身份证嘅人，再加十零万嘅即系喺度即系打工嘅人，我当埋非法劳工有100万。咁但系喂，嗰啲就唔好计啦，因为嗰啲 社会有个咁啊， 嗰啲唔系做公务员噶嘛，嗰啲唔系负责做实钱噶嘛。就算你公务员都好，系人都知澳门嗰个水准系好低噶嘛。你谂下当年几多澳门人讲？屌，唔好俾葡国佬管啦，不如俾埋英国佬管埋佢啦。 系啦，葡国人都已经低噶啦。真系低人，我喺澳門做嘅，澳門葡國人嘅管治水平。 喂，你諗下佢嘅港督，唔係佢個澳督啊， 澳督啊都好 我唔記得叫咩名，係唔知咁做完之後跟住翻到去葡萄牙俾人告貪污嘅大佬，我唔記得叫咩名，好似九十年代嗰陣時候。喂，咁你咁樣嘅管治水平 都係曳噶啦， 又唔 efficient， 又唔 effective， 又冇 equity。我哋三個 E 嘅公共管理，我哋讀呢三個 E 嘅，全部冇。咁你点搞啊？喂，咁所以佢嗰个繁华系靠个赌业嘅表象嘅，点解会炒到嗰啲头先你讲咩乜乜天下话系千几二千万啊，大佬系咪啊？ 咁人就收入够啊嘛，佢哋够供楼。 另一个问题咧， 咁你咪就系靠赌业咯。 吓，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澳门有个示范作用嘅，就系、是、你年头吓，即系五月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张德江就去呢一个澳门，就喺度隔一海之隔。就喺度向香港喊话，就话嗱，你见到啊，即系澳门个发展模式啊，个高速发展啊，即系令到香港人汗颜啊！喂，你而家咪睇翻咯，究竟乜嘢 打落你度？ 系啦， 一巴打落你度。 咪就系一喂，而家乜嘢令到香港人汗颜啊，大佬？ 喂，你有咁高嘅 GDP 喺 figures 嘅背后啊、，the figures behind 我哋叫做，喂，系渣成咁啊！ 喂，咁 喂一个十号风球。你死十个人， 喂难听啲讲句啊！你派钱都冇命享啦，系嘛？你屌九个人， 佢而家派十三人， 仲扑街一样嘢就系佢话，佢而家嗰啲咧，即系唔俾认尸啊，冚家产 系咩？ 你系衰捻过大陆，你咪同大陆一鸠样啦。 咁你认尸30万， 唔俾你认尸咪即系唔俾你报数咯。 唔系，所以今次咧， 一条尸30万， 我就唔讲话解放军即系入唔入城嗰样嘢。嗱，我觉得呢喺呢啲问题上边咧，就唔好高度政治化啦。呢下嘢我就似即系 嗰个人道问题嚟嘅。 系啊，喂，有乜计啊？ 执垃圾。 喂，你有乜能力啊？喂，你系澳门人啊，都拍掌欢迎呢个解放军入城咧，咁搞法，你嘅政府系咁捻低能。 佢成个个 美军都，我都美军我都杀啊！ 你唔系气象局要落台， 唔系啊，嗰个个 特首都应该落台啦。你搞到咁样， 成间铺头啲嘢怼咗出去啊嘛，全间铺头啲嘢唔要得。 你一个睇一个趣事案，喂，大佬佢连读嗰段嘢， 唉， 都小学生不如。你谂下嗰啲水平几低啊！啲 即系立鸠实。喂，即系你讲啊，呢一个啊，即系你都系，其实你都系二世祖嚟嘅啫嘛。你睇下你台灣嗰個阿連勝文，喂、連勝文成個豬頭咁啊，養都醒過佢啦，立撚十呢個趨勢案，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我好肯定啊，即係呢個今次嘅解放軍入城啦，又肯定又變成咧呢個中央咧係嘛私恩嘅一個成日 loop 啦，攞嚟 loop 嘅一個即係一個哇一個功績啦，因為等於咧我哋03年嘅時候咧沙士咧咪話咩解放軍啊係咁放嗰啲 爆炸 係咁派嘢俾你啊，然之後咪成日攞嚟講嘅係嘛嗱，以後咧即係當中央佢要宣扬呢个一国两制成功嘅时候咧，佢又将呢啲嘢咧，又系无限咁 loop 噶啦，呢个等于恩主咯。 唔系，所以呢个咧就系你系鸡肋嚟咯。啊，你头先讲嗰段说话咧，我头先我未思考过咧，就系、是、日后就会攞呢样嘢嚟讲噶啦。你谂下，喂，嗰啲解放军点解中暑又唔系热啊？屌，系因为臭 到死啊， 臭捻到晕咗。 喂，你都好难怪噶，即系人心欲燥。你见到佢咁样扑埋嚟。吓喺咁恶劣嘅环境里边做啲咁厌恶性嘅工作，大哥 仲系冇经验啊嘛， 两个厌恶啊，厌恶加厌恶性嘅工作啊， 天气热又臭，间间铺头将所有嘢推晒出街， 啊， 全部唔要得。 同埋你今次啊，见到啊，嗱，三样嘢都瘫痪嘅，停电、停水、停网，冚家产，即系嗱，你讲呢个大湾区发展啊嘛，嗱，俾到我哋好大嘅启示啊。咁你之前吓，即系呢个马兴瑞啊。 即係呢一個呢就叫做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嗯啊、 就同香港講㗎嘛。大湾区发展就要错位发展，互补长短。你唔掂嗰样嘢咧，我嚟系嘛？嗱，你见到啦，你就系讲电嗰度嚟讲，南方电网搞到呢个澳门咧，即系冚家铲。你八成供电都靠南方电网嘛？咁如果你咁样搞法，系咪即系你成个广东都应该靠呢个香港嘅两电嚟供电咧？错位发展啱啊！ 咪所以我都系个结论啫。喺林园第一次之前咧，其实所谓反对派， 嗯。 喺一个政府里面系好重要，从澳门呢件事睇到，因为点解咧？你作为公务员又好，作为高官又好，你都会战战兢兢噶嘛，每日 系 唔可以放屁噶嘛。即使你话有一半系真系选出嚟都好，同埋佢成个制度， 唔使一半，十个都得啦。 成个制度里面你得两三个反对派，喺廿几人个立法院里面定系立法会入面喂，嗰啲有睬你都傻噶、嗯，我使乜做咁好啊？你夹到我咩？我立法会又过、啊，喂，所以点解啲友话即系今日个澳门明日香港个指标就喺呢度咋？你连澳门人都系投街总、投工联、投嗰啲赌场大亨嘅话，咁你冇街啦， 冇反对， 你有得拣嘅时候行到埋去，边个知道你投咩票啊？除非真系有人影相嘅啫，冚家祥。咁、 嗯、 你都唔识拣反对派，你越多反对派，我唔好讲话几多啦。喺咁嘅有限空间里边，佢有 altogether 廿几席嘛，系咪？连埋又委任又功能组别，你嗰十几席里边，你起码都超过一半， 嗯、 喂，先至有用噶。 嗯 喂，澳门人有时系揸唔落噶，系、 嗯、 咪？你成日食人嗰啲茶礼。啊，大佬佢可以大宴群臣咁， 蛇斋饼粽搞掂。 蛇斋饼粽，你入到可以投第二个嘅啫，大哥。嗯、 所以呢个经济学嘅鲶鱼效应，澳门就冇咗鲶鱼啦、嗯，所以永远都唔会有人问责呢个政府。 喂，所以你唔好话佢将嗰啲问题政治化，而系实践上用澳门呢一个 case 咧，系引证到俾你睇啊，冇、 嗯、 一个有力嘅反对派，唔好话执政啊、嗯，我哋冇咁高期望住，你系冇力去。監察個政府嘅時候，咁咪放屁咯，啲嘢咪求求其咯，係表面上有錢，因為靠個賭場， 嗯、 賭場梗係有錢啦，大佬，屌個個都想做莊噶啦，大哥，係咪呢門生意最容易做嘅咧？你睇下，你買樓啦，我唔識啦，我冇買過，喂，由金沙啊咩嗰啲咁樣嘅賭場上市喺香港，屌大佬升咗幾多倍咧？由上市到今日呢刻。 O K 噶， 有冇十倍啊？ 唔止 添，屌嗰啲我估嘅啫，頭先係十倍。系嘛？你哋净系靠呢样嘢，所以经济上喺呢一样嘢里边、 嗯， 再加政治， 嗯、 社会贫富悬殊好严重，人嘅质素亦都唔系太过高， 嗯、 全部咧就睇住阿爷嘅面色做人，死梗啦、 嗯！ 所以要反思。 喂，所以嗱、啊，澳门就嚟投票，我觉得应该今次咧，你又要撑下嗰啲后生仔，例如苏家豪嗰啲。 嗯， 喂，你真系有个改革嘅希望啊，大哥！你嗰啲老屎忽欧锦新又好，吴国昌又好。屌退休啦，大哥，你仲搞张文光都退休咗五六年啦，大哥你仲冇捻手个张文光，你咪扑街。 好啦，咁啊，澳门嘅听众继续听 到。唔系你咪见到，你而家见到阿边个吓，即系嗰个阿崔世安，你咪见到咯。喂，佢道歉嗰个声明， 喂，佢系 佢紧张嘅咩？喂，佢为呢件事，佢会觉得即系内疚咩？你一见到一啲都唔内疚嘅样，系嘛？即系好似寻常死人咁啫，读稿啫，系咪？一啲感情都冇吓，喺度照稿读。 咁你翻屋企瞓觉咯。 喂，一啲都唔后悔嘅，完全。 你真系翻屋企瞓。 系令人火滚嘅，根本上系。 唔系我听咗一阵嘅，我真系听咗一阵佢一段道歉声明嘅、嗯，所谓道歉，我都未听到道歉啊！屌，我见到佢咁样读法，喂，你有冇诚意噶，大哥？ 系、嗯、啊， 系嘛？喂，你都谂，如果我系佢。即系个人咁笨柒嘅人，我假设啦。 嗯， 喂，我都谂下我屋企人啊，我阿爷啊，我阿嫲死嗰阵时候系点样？咁、啊、我嚟读嗰段嘢，大哥。 唔系，所以咧，即系我觉得连胜文咧， 冇感情嗰个就 系。你唔好嘲笑连胜文啊！你见到条友咁嘅样，即系连胜文咧，即系你即系成日俾人话佢样衰啊、柒啊，即系醒佢好多啊！讲真，真系好。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